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天气较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61点，升54点，成交金额8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06点，跌4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安石 A 五十中国12.62元，跌8仙；南方 A 五十13.44元，跌1.2元；腾讯控股136.9元，升9毫；盈富基金25.1元，升5仙；中国平安84.85元，跌9.5毫；中人寿31.25元，跌6.5毫；中移动103.4元，升7毫。建设银行6.35元升6仙，友邦保险46.35元升6毫，汇控73元跌3毫。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11.782，瑞士法郎8.6，澳元6.194，加元6.235，新西兰元5.788，欧元8.7954。每百日元兑港元6.58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0.608。日经平均指数报17795点，升25点。港金现价报1191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7.96美元，卖出1288.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 ，Sammy， 同你讲下咧，喺七咸道北往观塘方向，近住芜湖街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而家已经清理好啦，龙尾去到油麻地停车场。好啦，重复多次啦，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芜湖街曾经有交通意外，而家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另外咧，龙尾至于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红十字会，坚拿道天桥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收费广场。而家香港仔隧道仍然都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收费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方向荃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最后系机场路国泰城去机场。驾驶人士要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6:09，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7:03。驾驶人士必须要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着灯行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我的理想是做律师， 我想成为出色的足球员， 我要做时装设计师。 即使理想不同，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决心，就是维护社会廉洁。唯有在公平廉洁的社会，我们才可以实现理想，为下一代共建廉洁将来。切勿容忍贪污，举报热线25266366。香港胜在有你和 ICAC。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来自格拉斯高的这一对 Indie Group， 他们的名字叫 Bell and Sebastian， 二月份会来香港开 show， 十分之期待啊。 继续五年冇新歌嘅 Belle & Sebastian 呢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九位 The Party Line。 Hong Kong Top 10李志刚环球榜外播出。知识会社， 知识除咗系力量， 仲系人类进步嘅最大动力。 每个星期发放不同资讯，八元号阿 Lu。 汗水到底边度流出嚟嘅咧？ 汗水系喺我哋人类皮肤里边嘅汗腺度流出嚟嘅。汗腺就是专门管理分泌汗水的，一般我们一日人不知不觉间都会流到500毫升的汗水的。 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 八元号 阿 Lu 知识会社。 拍片要成功就不要超过两分钟了。 你觉得很对，其实是很 key on 究竟怎样可以化繁为简，跟住就只是 focus 那一个信息在那两分钟弹出去。咁如果那个信息真係 plan 到喺嗰个消费者嘅脑海里边，或者小朋友嘅脑海里边呢，佢自动就会走去你个网站呢，更加搵其他多嘅资料。 今集嘅 A 加专才有家族生意唔做，走去帮人做动画，会员全球而家超过750万。 Hello， 我系 Elvin 洪耀基。 星期六上周九点，侯家明 A 加专才。 黄天仪嘅五个特质：平， 唔系啊， 瘦， 吓、 啊，矮， 算咩？ 扁， 真系、啊， 懵， 懵咩？ 星期一至星期五黄昏五点到七点，黄天仪 ，Eric，Give me five。 星期三下午5:11啦， 你好。我见到咧，喺英国咧有一套新戏会上嘅，叫唔知香港会唔会上啦，叫做 Fortitude 好似系。咁咧佢就做咗一个 promotion， 我觉得系即系好识得宣传，同埋你会令人好开心嘅，永远呢啲嘢。咁譬如佢首先咧做咗一样嘢先嘅，佢就系喺伦敦，你有冇搭过伦敦嗰啲 underground 啊？ 其实都伦敦 咯，未去过咧。其实都好逼噶嘛，因为 underground 嗰度， 啊、 总之好逼啦。咁当然 我 feel 唔到，我幻想 好想去 过伦敦啊。 咁佢就拣一啲咧比较少人啲时段先做到嘅，我相信佢啊嘛。咁你幻想啦，港铁都会有繁忙时段同非繁忙时段噶嘛。 但系 咩啊？ 讲英文噶嘛？ 你平时都可以讲英文噶，你讲英文都好听噶。 即系全部都有英文版嘅。 佢就系拣咗喺即系唔系咁繁忙嘅时段喺 underground 嗰度做咗一样嘢，就系咩？佢做咗一只好大只嘅北极熊，白雪雪嘅。咁如果只北极熊咧系由真人去扮嘅，咁但系佢首先嗰个壳咧做得好似嘅，佢哋用咗用咗成90 square feet 嘅白色毛去做嗰一只熊，咁嗰只熊咧系由19专做嗰啲道具荷里活嗰啲专家咧就做呢只熊出嚟，然后咧就揾两个嗰啲系专好似布偶师咁样，咁佢哋咧先用几个时间咧就去观察嗰啲真嘅北极熊。咁佢哋係點樣行嘅呢？平時行路嘅姿態啊，個速度大概係點樣嘅呢？咁跟住呢就用五日呢就著咗呢一件北極熊嘅道具，然後呢就模擬北極熊去行。咁然之後到佢哋宣傳嗰陣時呢，就落咗去 underground 嗰度呢，就笠咗呢一個北極熊嘅道具嗰、那個殼，然后就喺嗰个车站度行嚟行去咯，跟住啲人就好开心啦，因为到车门一开嘅时候咧，有好大只北极熊喺你前面咁样嘅，咁、啲小朋友就即系喺个车门度又摸下佢啊，咁佢又行嚟行去，咁好多人影相，好多人摆上网咁样，咁于是乎就好多人都知道我嚟紧有套戏想系叫 Fortitude 咁样，咁佢好似呢套戏咧就好似唔系真系讲北极熊嘅，但系有北极熊出现嘅，系、啦，那个地点我估佢系可能喺北极。有关嘅范围度拍嘅，咁所以就攞咗北极熊做一个宣传，因为动物好容易吸引人哋嘅眼光系嘛，咁我就发现咧，原来北极熊咧都有啲冷知识嘅。 是咩 呢？首先北极熊原来可以跑得好快。 是啊。 佢可以快到好似一隻马咁快。即係佢可以追到一隻马。係啦，一隻熊人嚟嘅。同埋呢原来北极熊你本身你觉得北极熊系咩色㗎？ 白色囉。毛下面系黑色㗎嘛。 其实是透明的原来。 透明。 透明。 即我见到佢啲肠㗎。 唔系， 好直接嘅反应。 我哋 透明嘛， 肉我哋肉眼见到确实真系白色嘅。但系点解话佢嗰啲？ 我哋唔系讲佢层皮嗰层，即系嗰啲毛拆开咗之后，一条毛系咩色嘅咁样，逐条毛睇啊嘛。 其实咧就系佢，如果你将北极熊嘅毛放喺显微镜之下睇咧，你会发现到个线索就系咩咧？就系显微镜之下咧，北极熊嗰啲毛咧唔系白色，系冇色嘅。即系冇颜色嘅，系透明嘅。咁呢啲毛咧就好似一条条纤维咁啊。咁就系一个好似空心咁嘅管嘅。其实呢条咁嘅毛，咁我哋见到嘅白色咧，系因为个佢个毛个表面系好粗糙嘅，即系好多粒粒突突嘅。咁于是乎嗰啲光射落去嘅时候，折射出嚟咧好乱啊。咁我哋肉眼就会见到系白色啦，系啦。咁、哦、其实原来如果你一条条毛摆出嚟睇咧，其实佢可能系你真系。我谂肉眼未必睇得到啦，真系用显微镜先睇到咧，佢系透明嘅。咁但系原来就系一条条呢啲咁嘅透明嘅毛咧，先令到北极熊咁劲嘅，即系喺嗰个冰天雪地底下。因为原来呢啲毛咧系可以将，即系佢系劲过我哋嘅科学噶。因为我哋而家嘅科学系将嗰个譬如用太阳能去转热呢一样嘢咧。其实我哋个效率大概只系得四成嘅啫，即系未必吸收到 100% 阳光，就等于我可以将嗰样嘢转热咗 100% 啦。但系北极熊嘅毛咧，佢系能够将太阳能嗰个辐射光咧传送到佢个皮肤表面先嘅，咁、然之后咧个皮肤仲可以吸收埋。然后就可以转化做热能啦，所以佢唔会觉得冻系因为佢唔止吸咗啲热，佢仲全部可以转化做热能嘅。咁所以咧。佢无论系怕冻嗰样嘢啦，定还是佢需要嘅能量咧，都其实都可以靠太阳俾佢而得到嘅。咁同埋佢除咗佢吸收嗰样嘢好劲，同埋佢转化嗰样嘢都好劲啊，所以令到佢点解可以即系喺冰天雪地周围走都冇事，就系咁解啦。原来佢嗰啲毛好劲嘅，咁所以如果要研发一样嘢，将个太阳能去转化咧，可能就要由佢啲毛入手，睇下佢系点搞法嘅咧。咁呢样嘢系 动物都好劲嘅，其实。我之前睇譬如蜘蛛絲咧， 做避彈衣啊，係嘛？我聽過佢話用佢係 蜘蛛絲做避 彈絲啊！ 我以為我改得似添，蜘蛛絲啊！ 蜘蛛絲咧，蜘蛛絲啊！蜘蛛絲係因為佢好堅硬噶嘛， 係啊， 即係以佢個 scale 嚟比啦，係啊，所以又係有人研發咗嚟做一個避彈衣啦，某啲品種嘅蜘蛛絲啦。另外咧，嗰啲蜥蜴啊，嗰啲咧，咪即係佢咪啲腳咧，唔知可以啜住啲牆咧，喺度爬下爬下爬下嗰啲，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蝙蝠俠咁。 係啦，跟住然之後，其實佢哋有研究過佢個吸盤嘅構造啊嘛，然之後就將呢一種嘅技術咧，可以研發響一啲係我唔知係啜住玻璃嘅手套啊，或者而家有一啲杯咧，即係點困佢都唔跌啊嗰啲咧，係啦，即係佢就將原來有好多動物就係佢本身佢天生咧。是好鬼神奇嘅。 能够吸附物件嗰个能力。 是啦是啦，蜘蛛絲呢就係头先嗰个能力啦。 是啊，可以做避彈衣啦。 好煩啦、啊、你。 蜘蛛絲。 我都立马啦，你再讲多次。 因为你啱啱过终点啊，啱啱蜘蛛絲呢。 压线啊，嗰下完全听得到啊， 好似马咁。 系啊，所以我觉得动物好得意噶。 系啊，而家咧即系应该好多即系所谓科学上嘅研究，或者即系想将我哋一啲物件嗰、那个佢本身拥有个能力要再加强嘅话，可能真系要取经自啲动物佢哋本身有嘅嘢。咁北极熊除咗 唔好造成啲恐怖嘅大灾难咯。 你意思系 即系例如咧，有一只咧，譬如而家西贡都有噶，你西贡街市咧，咪见到有一只嗰啲叫嗰只叫咩咧？佢好似异形咁样嘅， 喺、地下爬嗰只， 系啦，喺地下爬又爬。 系咪海产类嘅话？ 海产嚟嘅，即系有个好大盔甲，但系条好长嘅尾。 哦，系啊系啊，我见过啲图啊。 我成日唔记得咗佢嗰个名点读啊。 我唔知系咩嚟嘅，直情 我知道你讲边只，唔知个名系。 系啦，咁 佢好出名，我个个都识佢。 佢核突，所以记得佢嘅。 系啦，但系其实佢系好可爱咁生物嚟噶嘛，同埋佢啲血系蓝色噶嘛。咁咧，其实佢嘅血咧系有一个医疗嘅作用噶。系啦，咁所以咧，即系譬如你喺西贡，你见到就觉得好得意啊，或者有人攞嚟做下展览啊，甚至乎你见到小朋友系咪踢佢啊，好恨憎啦呢啲咁样。咁但系咧，原来佢系响有啲地方咧系俾严重地系过度系捕获嘅。然之后咧，我见过一间工厂嘅相咧，就系佢哋就系将一只只呢一啲嘅生物咧，就系不断抽干佢啲血啊。 就再攞佢哋啲血咧就 提煉 提煉，因為佢而家暫時係科學上面揾到一種代替品咧，可以做到同樣嘅功能嘅， 係、 即係佢同樣嘅療效。咁所以咧，佢哋就要大量捕獲呢啲生物，就喺佢身上攞到呢一種嘅藍色嘅血入邊有一種成分咧、就攞嚟做 藥物。做 藥 物 好、恐怖㗎！嗰件事係好驚嘅，係、啊。所以你見到蜘蛛，你即係希望佢唔會係 大量咁樣捉啲蜘蛛攞嚟做攞啲蜘蛛 絲咯。我覺得唔多唔少都 會 都會有， 即係起碼你要捉先咯。你唔捉邊度有啫？無端你變唔到啲蜘蛛絲出嚟㗎嘛？ 恐怖！ 所以自己養咯，通常佢有啲養殖場咁樣 我養啲自己養啲蜘蛛絲出嚟。 係即係養啲蜘蛛咁樣大量培植咁樣就會好啲咯。即係好過你捉野生嗰啲啊嘛。 但係譬如而家有好多魚咧，咪都係圈養㗎嘛，其實 係啊， 即係喺個海入邊，然之後佢有個 有個 欄 area 咁 嘛， 你就可能養好多嘅，譬如三文魚咁先算啦。 係。 咁但係咧，譬如你以為咁都係三文魚啫，咁樣營養價值都差唔多啊。但係原來咧，而家有好多嗰啲研究發現咧，譬如野生嘅三文魚啊嚇，同你圈養嘅咁樣嘅三文魚咧，個營養價值係相差好多啊。 因為係咪佢冇咁活潑啊？ 佢唔係佢淨一第一你淨係混響個好似個籠咁啦，但嗰個籠入面其實係有好鬼死多條嘅三文魚㗎嘛，係 啊， 即係佢如果自然環境其實佢唔會咁擠迫㗎嘛， 係 啦，即係我逼你即係好似住劏房咁樣，係啦，即係你個人個壓佢係咁，佢魚都有壓力㗎嘛，咁樣壓力好影響佢嘅所有嘅荷爾蒙嘅分泌啊，或者佢嘅係啦所有個健康， 牛肉啲人都係咁講㗎嘛，係 啦，雞啊嗰啲都係啦，點解所以係 free range 嗰啲雞肉啊係個營養價值會高啲咧？咁我第一就係因為佢壓力好大啦。咁第二就係咧，因為你要不斷催谷佢大。咁咧你就你用嘅飼料就要係最能夠俾，即係佢唔會係食。如果三文魚佢譬如喺個海入邊，佢食佢唔知係食其他魚啊定係點樣啦嚇。咁但係如果你係淨係喂飼料嘅話，係一定冇天然嗰一啲嘅食物係嚟得咁好噶嘛。咁佢冇乜運動量啦。好啦、第三咧就系咧鱼都会屙屎噶嘛，系啦， 又喺晒入边啦。 佢就基本上咧，你要喺个笼入边啦，咁啲笼入边都系渗住海水啦，咁但系其实上面喺度屙嘅时候，咁下面咪就可以食。咁你咪长期都系一个好污糟邋遢嘅环境入边，嗰啲鱼会生长咯。咁所以就完全佢可能有佢有害嘅物质啊，会可能多好多，但系佢营养价值咧就会低好多啦，咁样。但系佢价钱会平啲，因为佢唔想去野生度装嘛，因为野生嗰啲差唔多你装得七七八八噶啦嘛，都死得七七八八啦咁样，所以系好唔同噶。所以我哋真係要珍惜食物。 仲有北極熊呢有一樣嘢我都係啱啱先發現嘅，即係當我去睇北極熊嗰啲資料嘅時候呢， 死曬佢哋。 第一啦，即係佢哋嗰個數量越嚟越少啦。第二呢就係原來佢哋呢係唔使冬眠㗎喎，特別係雄性嘅北極熊。咁、但係點解話唔使點冬眠？咁係咪即係都有北極熊要冬眠呢？咁同埋我初時又覺得係咪因為佢哋都習慣咗咁凍啦，所以唔使冬眠啦？ 我咁啊，大冬天 就係啦，就係話有限度冬眠咧。首先第一個原因咧，就可能係關呢樣嘢，因為咁佢哋喺弱肉強食嘅世界啊嘛。如果佢哋係生長嗰個大地方咧，係比較食物貧瘠一啲嘅話咧，咁佢哋咧就真係會走去冬眠，就去令到自己唔需要食嘢。咁但係如果佢本身嗰笪地方其實係好充足食糧嘅話咧，咁佢就唔會做冬眠呢個動作，除非係北極熊媽媽。咁北極熊媽媽原來佢咧生咗佢嘅小朋友之後咧， 咁你今日 嗰啲薯薯碎碎啊， 咁多嘅。 佢生咗小朋友之後咧，佢就真係會掘個窿或者揾笪地方咧，就收埋佢。因为咧，北极熊 B B 咧就应该未可以抵御到咁冻嘅天气，同埋佢又未识搵嘢食啊嘛。咁妈妈咧就会收埋佢，咁佢又就要照顾佢，所以佢要同佢一齐收埋， 一齐 接埋一堆咁样。咁然之后就用自己本身有嘅可能储存咗嘅身体脂肪咧，就变成系佢哺乳啦，俾佢俾个 B B 饮，同埋俾自己提供热能，就系靠佢以往囤积嗰啲嘅脂肪或者能量。咁呢个情况咧就有机会冬眠啦。北极熊，如果唔系咧，男人嗰啲北极熊，如果可以揾到嘢食嘅话咧，佢哋原来系唔会冬眠嘅，原来系。 不过都系啦，我近排睇咗一个咧，都系同啲北极熊有关嘅啲新闻咧。咁咧而家即系有啲好有钱嗰啲去中意炫富嘅人咧，就原来新兴一种嘅运动啊，都系近呢几年啊，嗰样嘢叫打猎。 哦， 系啦，咁唔同國家嘅人都可以去報呢團嘅，其實，咁但係佢就發覺有好多都係內地嗰啲富豪咧，就係特別有興趣報呢團嘅。 哇，去到咁遠， 去北極嗰度啊，真係。 北極熊唔係喺北極㗎係嘛？ 喺北極， 喺北極， 北極熊 企我喺南極， 企我喺南極。 佢捞乱佢开始。 系啊， 冇啊，北京北京， 系北京北京。我即系网上面有人问咧，我睇过网上面有人话，将北京熊放喺南极，佢会唔会知啊？我觉得好反智啊！呢条问题 知嘅，咁但系咧， 唔系因为好似话会知噶，会知噶，因为佢有好强嘅感知能力咧，佢、可以即系佢可以靠嗰啲月亮太阳， 但佢咩都做唔到。 唔系，但系可能佢会适应到咯。 咁咧就系话而家唔知即系可能譬如系加拿大咧，加拿大一部分嘅地方佢系可能接近北极嘅地方噶嘛，即系佢哋会睇到有北极熊。咁我近排见到一个报道就系话啊，就有好多一啲嘅富豪咧就去报呢啲团啦。咁当然亦都系有啲商人啦，亦都系即系要搵呢啲钱啦， 从中取利啊。 系啦，就安排呢啲团啦，咁就去打猎北极熊。 喂，已经好少咯，仲打猎啊？ 系啊， 打猎完之后做咩啊？喂， 冇打猎完之后影张相，好威咁样咯，佢攞咁样 劈翻佢喺度， 好威嘅经验咁样咯， 变态啊！ 拎走啊，即系又 打猎 喺度。 我唔知佢之后点处理，即系你话譬如有啲地方佢可能佢打猎系要 咁实有用嘅，毕竟 食啦咁样，咁可能鹿肉啊等等嗰啲，有啲国家有啲民族仲 同埋啲 fur 咧，啲人好变态啊嘛， 系咯，咁但系就系咯。 你知唔知狩猎同熊系同 teddy bear 系有关系嘅？都系。 系咩 ？Teddy， 我哋而家咪成日叫嗰啲公仔做 Teddy Bear 嘅，其实系源自咧美国以前有个总统，好似系罗斯福啊， 系， 咁佢就系好中意狩猎嘅，咁但系唔系北极熊嚟嘅，咁佢就话说有一次狩猎咧，咁佢个嗰啲随从定部下咁样，即系总之佢啲靓咁样啦，哇，就搵到只黑熊，咁我谂住咧就氹阿罗斯福高兴嘅，应该系，咁就扎起只黑熊。即系扎住佢，但系冇整死佢嘅。然后咧就同罗斯福讲啊，你可以射佢啊咁样，即系因为佢已经唔喐噶啦嘛。跟住罗斯福咧就放低支枪，话佢唔会咁做，因为系啦，佢 exactly 即系佢觉得咁样太冇狩猎嘅体育精神。咁于是乎咧就冇杀死只熊，但我唔知有冇放走佢啦。总之冇杀死佢。咁呢件事辗转咧就俾当时嘅一啲媒体咧，原来系有报道过。咁、有厂商就好醒咯，就即刻去整啲熊啊。然之後就叫，因為羅斯福個 nickname 好似係 Teddy 嘅，咁、所以嗰隻從此嗰啲佢哋生產嘅熊就叫做 Teddy Bear 咁樣，同埋咁可愛咁樣咯。 我哋對熊都幾有認識啊， 夾夾埋埋都講咗幾多嘢 啦， 半個鐘。但我哋對熊都幾有認識啊，幾好幾好幾好。Everybody dance, just work it out. Go, hey, turn it up. Everybody dance, just work it out. Go. 寒冷是个暗号，人孤单得恐怖。残破的冷衫跟你搭铁路，明晚再跌四度，皮肤多么干燥，还被那 A4 纸戒破舌头。谁想冰封一个开的心？让我即刻烧滚几个锅炉。转个圈，感觉肉紧，墙上有一闪一闪的，帮你热身。你近来冻吧，刹那间铺满雪花，要热融你吧，碎野火的节奏下，夜、越细胞的跳跃下，气氛开始有吧，开始涨吧，谁在叫？明知普天喜庆，行动要高温高度有记忆。谁说动了使命？狂欢的正义，强大到申请不了禁制令。如果点起一串花的灯，便会升上怎么水暖又下问？留下来转个转个圈，不理原因。墙上有一闪一闪的，请你现身。 有佢嘅新歌叫做《一动一热》啦，咁啊，一阵间我哋有我哋嘅嘉宾出现啦，佢系 张学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有消息指政府可能会在提交给立法会的政改方案中承诺特首选举办法可以在2022年作修改。民主党主席刘慧卿说很难接受，他期望政府公开交代想法。泛民饭盒会召集人公民党党魁梁家杰重申，泛民议员必定会否决任何受制于人大831决定的议案。自由党田北俊说，现届特区政府无法承诺2022年可以有任何改变，因为任何人都知道决定由北京作出。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希望各界议员在讨论政改时要小心关顾香港市民的意愿，不要将主观意愿加在市民身上。他认为理想的情况是能够尽量在人大831框架下令提名委员会在民主化方面向前走一步或者几步。对于有消息指当局愿意在政改方案中写明2022年特首选举办法可作修改，林焕光说不清楚消息来源，未能评论。他又说现阶段谈论2020年的事是太早，大家应该在政改第二阶段咨询期内提出意见，令2017年能够落实普选。本港正处于流感高峰期，本身是医生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认为全港市民的流感疫苗接种率严重偏低，只有大约 14%， 原因是政府的疫苗接种计划覆盖不足。郭家麒促请政府扩大接受流感疫苗计划的资格，建议政府提高资助额，向所有高危群组的市民，包括65岁以上长者和6岁以下儿童提供免费疫苗，以及确保市面上有足够保障范围更大的四价疫苗提供给市民注射。在北京，副总参谋长孙建国会见到访的美国副国防部长维克斯，指出两军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应该保持高层互访，加强战略沟通，推进互信机制建设。他说在台湾、香港、东海、南海、网络安全等问题上，美方应该切实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不能够讲一套做一套。维克斯说相互尊重是美中双边关系的重要原则，美方在推进两国新型军事关系上与中方完全一致，双方应该保持高层对话，推进务实合作，确保战略稳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5至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天气较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而家由 Sammy 为你报道最新交通消息。先讲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收费广场。而家香港仔隧道仍然都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至于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去到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是比较车多少少，龙尾去到芜湖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机场路国泰城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RTHK Radio 2 Radio 2 24小时不停广播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洗大咗可以从头嚟过就好啦。港台戏剧节目《回到未来前》以轻松喜剧手法带出妥善理财嘅重要性。 为咗满足未来外母先买楼后结婚嘅要求，振雄全力以赴制作财务公司嘅广告，仲揾埋外婆参与演出添。 因为咁，外婆瞒住振雄向财务公司借钱做买楼首期，之后又俾唔起高息，结果财务公司要收楼，振雄结婚大计会唔会泡汤呢？ 《回到未来前之好心失手》，小欣欣、李尚正、赵石之主演，今晚七点无线电视翡翠台、港台电视31同步。播出。 上网找什么？ 想买个龛位安放嫲嫲的骨灰。 其实可以将嫲嫲的骨灰放在爷爷的公众灵灰龛位，等他们在一起。 得的吗？ 只要同那位先人有近亲或者密切关系就得了。家放骨灰的申请并没有上限。嫲嫲生前这么喜欢大自然，还可以考虑海上或者纪念花园撒灰。食物环境卫生署的网页有齐晒有关资料的。 哎呀，阿瑞女女，你做乜擒咗上个棚架度啊？ 爹哋妈咪，人哋爬上悉尼大桥嗰度唱卡拉 OK， 我要上棚架唱歌。 哎呀，你咪傻女啦，落翻嚟啦。 哦，你哋觉得我会唱到好似傻女咁样？ 唔系，因为你冇滥毒立救生绳啊。 哦，你哋觉得我唱得难听丢你架？ 唔系丢架，系你冇狗尾架。 得闲听下星期四风骚追安短剧嘉宾有佢。 棚架安全要小心，慎防受伤意外生。我系 Jerry。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你又会做啲乜嘢噶？ 梗系听晨光第一线啦！ 何嘉丽、 罗启新、 程振鹏、 崔杰彤、 蔡敬文， 晨光第一线。 我哋晨光第一线，新一年要发挥互助精神， 密切留意 2015年晨光第一线。 喂，介绍个朋友嚟识啊！ 又嚟？ 佢嘅特色系三高。 详述之啊！ 第一，佢有六尺高； 吓， 第二，佢 EQ 高； 吓吓， 第三，趴着佢做嘢，包括你容忍力都会好高。 有啲兴趣，高姓大名？ 其实就系我，我系我，波成。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 ，Give me five， 有两个钟头俾你认识我。 喺床上面，我哋可以窃窃私语；喺床上面，我哋可以辗转反侧。在床上面，我们可以嘻嘻哈哈；在床上面，我们可以 pillow talk。 Give me five pillow talk。 请嚟嘅嘉宾系张学友 ，Hello， 学友你好。你知唔知咧？佢今次呢张专辑系好劲嘅，因为我听闻我哋呢间公司有同事咧，因为呢张碟系圣诞节前后出噶嘛，咁佢咧就买咗嚟当圣诞礼物送俾人，即系我好尊敬佢，因为佢真系好爱戴自己喜欢嘅歌手嘅一个乐迷啊！你明唔明啊？ 哦， 即系佢就买碟当系礼物送俾人哋。 哦， 系啊， 我知边个啦， 系啊，阿 Guess 咯。唔係佢唔需要隱瞞嘅，係啊，佢都好加落自己咁樣。 頭先已經係醉救過噶啦，佢哋係 啊，咪令到我哋另一位同事好慚愧嘅，嗰、 那 個就係彭仔， 為什麼 因為佢好中意林憶蓮嘅，咁佢覺得自己做得唔夠好。 係啊。 要咁样比拼系嘛呢一单嘢。但系阿榴莲系应该阿学友系， 我都识咗好耐噶啦。 系咯，系啊，佢哋系头先我见到佢哋影在影旧影紧相啦。 其实多唔多呢一啲乐迷啊？即系已经好多年，其实 有 朋友咁噶啦， 有好多。 有冇聚会噶咁？ 有啲係即係我出親嚟都會見到佢哋㗎啦，即係如果係公開嘅，咁佢哋都會即係已經好似即係出咗嚟咪哇唔係嗰啲嚟㗎啦，但係即係都係已經好喂喂點啊，喂咁耐唔出嚟㗎你喂即係講即係閒話加上你知哇我慘啦公司而家講嗰啲㗎啦，咁就有啲就係已經係歌迷會㗎嘛，即係真係幾十年㗎啦，又咁就變咗就係睇住生仔啊，睇住佢哋嗰啲仔大啊咁樣嗰啲嚟㗎啦，咁樣就比較家庭啲咁啦，已經係 係啊。OK， 嗌 uncle 啊， 係啊，真係啊，唔係講笑啊。 或者有啲我聽過啲話，我第時結婚如果好有錢嘅話咧，我要請下邊個邊個嚟我個婚禮 度嗰度演 唱 啊。 係喎，你有冇經歷過呢個？ 都有經歷過，不過我都一一拒絕曬嘅。 哦，點解咧？ 即係婚宴唔唱嘅，你係嘛？ 我係啊，我唔係一個 wedding singer。 OK， 如果好朋友就真係可能會 係啦， 即興揾啲就算啦， 係啦係啦，好似特登收錢好怪咁啊！ 哦，咁即係你係個樂迷，我收你錢， 奇怪怪咁樣， 多 一件事咁樣。因為我原本一開頭就想問一下，會唔會對於我哋嘅節目啲陰影嘅？因為佢上次嚟我哋節目講佢行 tour 嘅時候，係講佢忍得好辛苦嗰單嘢咁樣。 哦， 我 見 都係 巡迴啊嘛。 真係㗎，哇！好似真係好慘。 你又想再講 再 講 再講？ 我哋仲有個 record 兩位。 但你每一次講嘅時候，我都會勾起我一啲好慘痛嘅回憶㗎嘛。 有冇新嘅經歷可以超越啊？暫時。 我哋就係期待，今次錄音嘅時候會唔會係撞邪啊？ 啲新嘢咁樣， 有冇啲新嘅事情？ 上咗幾廿年，嗰次都已經係一個非常之係嘛，好難深刻嘅印象。咁邊有咁快又有啲有都係呃你嘅啫，我作出嚟嘅啫， 作啲啊，作啲啊，作啲啊！同埋因為今次又多咗一位嘅咦，佢啲霞氣又出嚟咯， 佢緊張，緊張， 因為佢好緊張嘅呢位我哋嘅新嘅拍檔， 係真係有喎， 啊 係啊，有霞氣喎，眼鏡， 係啊，佢我懷疑佢想儲齊曬所有 artist 話佢有霞氣呢一啲生跛嘅， 可以做一個 trainer， 可以儲， 因為佢好緊張，所以見因為見 真定假啊， 真嘅 真 係嘅， 因為咧對上一次學友上嚟 Give Me Five 咧就應該多食未加入我哋呢個節目嘅係咪？ 係 係，所以佢第一佢就未有機會即係。正面可以對住學友做訪問啦。第二係我哋素來 Give Me Five 嘅聽眾睇過波成張相咧，曾經有一個評價嘅，就話波成有啲似張學友咁樣。 你真人見到覺得咧？ 你咁樣下氣好難望得清。 但有冇研究啊？點解眼鏡會有咁嘅水蒸氣喺度嘅咧？ 係咯，你冇 知個體温開始上升咯，因為嗰日 體温開始上升，係咪你會淚腺特別發達咁樣啊？即係佢。即係都有啲窿喺度㗎嘛，啲眼都你知啦，可能因為你嘅體温有上升，咁嗰啲窿咪將你身體嘅水分蒸發出嚟，咁可能你個窿要夠大先得，先可以造成嗰啲霞氣咯。 我覺得聽你講科學，我都好有趣。 佢一身打埋好似教授咁啊！ 咁我啲我係好邏輯嘅， 我知 我對所有事都揾一個解釋嘅，咁所以我覺得咁樣係可以比較合理啲解釋嘅， okay. 因為我哋大家都係咁戴眼鏡，我都係體温上升，我都 係咯。你冇㗎？定係你用嗰啲防霧嗰啲？ 我冇， 定係 擦 口 水、 擦塊鏡度游水咁樣， 翻簡啊， 係啦係啦係啦， 冇喎， 哦，係咯，我唔知點解佢， 我用眉鏡啊有，眉鏡啊擦，眼鏡啊好少擦， 係啦，咁你感覺嘅似唔似咧？佢我哋想純粹， 我頭先問咗佢，佢話似好喎，咁啊似咯， 唔似得可以話， 如果似唔好嘅，咁啊咪費事啦。 個鼻哥有啲似咯，如果咁睇嘅話，佢哋都係鼻哥好高好挺嘅人嚟咯。 係佢個鼻直啲，係係佢書生啲，佢書生一書生型一啲。 我哋嘅重 點係 我哋講啲無謂嘢㗎啦，我哋講啲無謂嘢㗎啦， 無謂嘢嚟嘅咩？ 我哋一完啲聽眾心願， 我哋嘅節目不嬲都係咁噶嘛，唔係 啊， 無謂嘢咁樣講。 你有冇啲無謂嘢傾下？有冇新嘅興趣？ 我好想聽張學友講呢啲嘅， 贏到呢個無謂嘢啊！ 係啊，你有冇啲？ 啲新嘅興趣。 鞋氣嘅無謂嘢 啊，係 啊，咁係啊，哇，鞋氣呢個好勁嘅喎，其實 我無謂 有 十粒星。 有冇啲係你其實平時都可能好想講下，係啊，但係可能好少主持人會問你或者唔夠膽問。 我嘅專輯咯，我好想講，但係冇人問啫嘛。 反而係專輯，冇理由啦，榴蓮一定問。 唔明啊，其實，不過唔怕 Eric 就啱啱問過嚟， 問咗一個鐘啦，係咪？ 係啊，啱啱問咗個鐘，係。 所以即係我哋會轉播嘅呢個訪問。今日完啦，我哋節目都係曬。但係真係會唔會有啲係其實係你有啲可能係何天如話齋嗰啲你鮮為人知嘅興趣啊等等嗰啲。 其實你鮮為人知，我其實好悶嘅我嘅。 嚇真係 㗎？係啊， 平時 有 做咩？ 就係而家呢個氣氛咁啊。係啊，冇錯，冇曬聲嘅嘢咁啊。 好悶。 我都幾悶㗎，我做嚟做一嗰啲咁嘢㗎啫。 例如呢？ 例如咩？ 除咗音樂之外， 朝頭早起身啊，送女打波，而家加埋做 gym 咯，咁然後又做功課，跟住瞓覺。 Okay. 你做佢啲功課。 系啊，即系同一齐做功课啫。 会唔会觉得好难呢？因为间唔少我睇到啲小学生啲功课，其实都几困难嘅。 小学生嗰啲就勉强可以嘅，我女嘅大女嗰啲唔得啦。 去到而家中哦 ，OK， 完全唔明， 完全冇办法。 OK， 咁可 以， 佢都费事问我。唉，得啦得啦，咁样。 我自己检查翻啦。 我明，跟住我都话我明啊，我明啊，我都教唔到佢嘅。 有冇代沟嘅？你同佢，你咩都仲讲嘅而家。 代沟实有噶啦。即係佢究竟有幾多講俾我聽，我唔知㗎。不過我當咩都講咗，咪安樂啲啦自己。 你有冇個女嘅 Facebook 㗎？你有冇個女嘅 Facebook？ 冇嘅喎。 你有冇 Facebook 㗎？ 我冇。 哎呀，你要開翻一個。 唔係諗住 at 啊嘛。 循序漸進咁問。係 啊 ，Instagram 有冇 follow 我哋？不如。 你會唔會想睇個女嘅 Facebook 㗎？ 我又想睇嘅，不過又唔想俾佢 知道 你睇。 我幫你啊！ 你開假 account， 我想覺得我監視佢咁咯。 開個假 account 嘛。 我借我假 account 俾你。 其實冇㗎，佢有 Facebook 我都唔知嘅 ，suppose 嚇。 係啊。 咁點解你會 知咧？ 不過後屘佢知我唔多干涉佢嘅話，俾我聽有咯。 哦。 咁你會唔會同佢講話唔可以 post 爸爸啲相上去㗎咁啊？ 我都有同佢講過嘅 ，post 我啲相上冇問題，我驚佢麻烦啫， 哦， 系嘛，即系佢 有冇飞啊？嗰啲 唔系，费事 好难买，我妈咪好想睇啊！ 好多人会好奇啊嘛，咁咪上去咁样变去复杂咗。 哦，所以其实喺佢嘅社交圈子，其实即系佢都唔会成日提住你， 唔会成日讲嘅，即系有啲佢啲同学知道，咁知道又冇乜所谓咁样啊。咁就嗰啲系。國際學校、外國學校咁樣咁啊， 我好中意你講國際學校嘅時候，你有少少國際學校，你有少少扭個頭。 而家知道選擇錯誤， 點解咧？ 原因 識中文 嚇， 中文渣啊！我自己中文嘅底子咁好，我啲根基咁好，咁樣去。 下次頭條新聞做嗰啲教育嘅專輯可以播，還是覺得你最好？ 但係你又，但係佢讀過學校啫，但係佢冇，即係你冇話平時可能 補習就差好遠嘅。第一補習生好，第二佢功課忙，開始連中文都唔補啦。 O K， 咁 因為 我唔得啦，我唔得閒啦，我要做呢啲嘢，咁佢即係佢自己唔中意噶嘛，佢唔想學，咁你慘啦，係咪先？咁啊，好肉酸噶嘛，又中國人又唔識中文咁樣，個感覺好怪咁樣噶嘛。 哦， 所以 有冇得補？ 佢下一步就會識外國男朋友噶咯喎。 咁都冇辦法啦。 佢由零頭， 佢中文會咁差，你知？ 冇辦法啦。 如果外國男朋友講中文好流利係可以嘅， 會冇得加分啊？ 好啲啦。 佢應該未去到嗰、那個，即係會同你講 嗰啲嘢，冇辦法嘅。 未去到同你講，即係嗰啲係爸爸我中意。 都有講嘅，有講。 嗰個就應該即係 都有講，有個就佢又唔係好中意嘅啦，暫時。 OK， 好啦。 其實兩個女女對你仲有冇好奇嘅？而家即係可能佢啱啱知道爸爸係一個工作人物，可能佢會有一啲。問題有啲 question 嘅，而家仲會唔會有？ 佢以前都冇乜 question 嘅， 都冇嘅， 係都唔多問噶啦。其實，即係佢都知道我有帶演唱會啊，即係等佢知道我做咩嘅，咁等佢知道點解我會帶啲麻煩俾佢啊咁樣， 即 係類似， 即係有人影， 即係啲人點解有人嚟影相㗎咁樣？哦，因為我。 我做呢啲嘢嘅，咁所以啲人嚟影相咯。咁點解人哋唔去人哋嘅爸爸嗰度啊？因為佢爸爸咧就話做得好叻噶，都係其實每行都係咁，不過佢唔想接觸其他人咯。咁我哋咧就要接觸好多人嘅，咁所以咧啲人就會嚟揾我哋影相啦。咁 哦，呢、這個應該係由小學，呢個係對住小學生講嘅通嘅。 小學已經解即係 已經解釋啦， 已經解釋噶啦， 佢哋有冇曾經對你嘅專輯發表過評價嘅咁？ 係咯。 大部分都是说好的。 我甚至那小部分是什么来的 那小部分是。 这个中文为什么爸爸 那小部分我察觉到他只是习惯性地说的。 好爸爸好。 习惯性崇拜都好 的。Nice, nice, nice, good, good, good, good. 、okay, okay. 你嘅心入係個女用中文去寫一篇點評， 哇！喺我真係喊出嚟啊！嗰陣時唔係講笑，大佬 係咪好感動啊？ 好感動噶，你唔明啊？ 嗰個樂評好短， 尤其是又 好聽， 必買， 省省省， 好嘢！ 哇！寫到個筍字都唔容易啊！ 如果聽緊收音機旁邊你識得學有個女嘅話，你不妨可以將呢段説話話俾佢， 教佢寫個筍字啦。新年嘅時候就可以貼喺個廳嗰度。 唔係，佢可以起碼可以諗少一年嘅生日禮物。 我哋唔知咩個話題去咗佢個女度啦，無啦啦。 唔係都同音樂有關嘅。 我係咩？ 啊，專輯啊嘛。 系喎、哦，我哋求 好少用呢個角度去講專輯嘅、 啊， 都係啱嘅。 咁、 okay、 你有冇希望？喂，但係真係話嗱，你譬如係歌手啊嘛，音樂人咁樣噶嘛，你有冇希望即係其實你嘅女係可以係即係 承繼依 承繼到即係哇？你都希多接觸到啲音樂主持嗰啲。 我覺得呢個係冇相干嘅，其實 冇相 關。學咗阿女嗰啲啊， 冇相干。 誒，真係冇相關聯，即係因為第一，首先我老豆同我媽咪都唔係做音樂嘅，咁、我都做咗啦，係咪先？咁我做咗，亦都唔代表咗我嘅仔女會做音樂咯。咁所以我都係視乎佢自己喜好嘅啫。我諗 ，OK， 咁佢幾開明喎，因為有啲可能起碼學琴先啦，或者 唔係我都有希望佢學琴噶，咁、但係佢唔學，咁都冇辦法噶。 好忙啊，爹哋。 Daddy， 我有我的 life 啊 ，Daddy。 系啊，咁你点啊？咁选择，咁如果测验同埋选择学琴嗰个，应该做咩啊 ？Daddy 咁样，咁我哦，咁好咯，咁我哋温习咯，咁咪又系咁嘅啫，系咪先？唔通话唔好温习啊？去弹琴啦，咁样咩？咁冇理由噶。哦，咁其实都好明显，佢都揾藉口噶啦，系咪先？咁呢啲冇辦法㗎， 睇到 都幾識做喎呢個爸爸其實。 其實我都算係 OK 嘅，我覺得 係咯，幾開明。 即係明知你心入邊諗緊咩啊，唔好篤爆你。 所以佢成日都話我 ，Oh， you are the best daddy， you are the wonderful daddy 咁樣㗎，大佬啊。 我聽到都諗啦呢啲，好啦，喂，今日真係就唔係淨係我哋訪問完張學友個女啦，啱啱 私生活， 我哋答完一個， 我都係代言人嚟嘅。 完張學友嘅私生活 係啦，我哋真係要講翻嘅，因為咧推出咗頭先提過啦，呢一張嘅新嘅專輯， 冇錯 啦。咁咧就係呢個係醒著做夢啊，係啦，呢、這個好去到好遠嗰度錄音喎，今次去到呢個 Abbey Road Studio 啫 喎。Abbey Road 係錄rhythm 嘅，即係成個 rhythm section 都喺嗰度錄嘅。 OK， 咁就啲原樂就喺北京錄嘅， 哇、wow ！ 和音就喺馬來西亞錄嘅。 哇！ 呢啲地方系你自己揀定系專輯團隊一齊？ 都係導致時間嘅。 O K， 佢有冇特別原因嘅？即係話， 因為佢唔使使錢嘅，全部啲錢都係我使嘅，所以佢就中意盡量去，盡量去。佢最想去嗰啲地方，全部去曬。 有冇諗過阻止佢咧？ 咁佢又話：哇，咁啊，佢梗係要喺啦，梗係要去嗰度先彈到嗰啲味道啊！梗要去嗰度先，哇！嗰度啲原樂我最熟啊，咁樣係嘛？咁啊，馬來西亞嗰啲和音啊，真係唱得好啊！ 你可唔可以個通唔好似你代咗一個騙局？ 你飛佢嚟， 你飛佢好似受害人啊！ 你飛佢嚟咪有咁多錢係咪啊？係即係去錄啦。咁其實佢中意去度食嘢啊，咁樣即係嗰啲內幕，嗰啲內幕我其實都全部知道曬。不過我即係有陣時暗馬底咁啊，冇辦法。 要係 wonderful singer，、 對你個女係一樣個方法。 singer， 所以成日都咁同我講。 真 係㗎，真係㗎，佢真係咁樣講啊！ 事實嚟嘅， 我而家都知道點解佢咁樣講啊！而家好似係睇提我啫，我開頭都以為咗佢係覺得 bad singer 係從嗰個角度去，哇！真係好嘢嗰啲啊，原來你真係好好正啊！ 佢同你嗰啲思維一樣。 但係同佢合咗咁耐啦，係啦，咁佢好兄弟嚟㗎啦，係嘛？已經 都相當有默契嘅，我哋係啊， 好兄弟嚟㗎嘛，都相當有默契，我哋。 你唔好逼人，但係你好兄弟嘅咩？ 係咯，相處咗咁耐咧，係咪大家都係有來，即係好直接坦白地 都好坦白㗎啦。佢坦唔坦白，佢對我坦唔坦白，我唔知。 你對 我好坦白㗎啦。喂，唔得喎，唔好喎，咁樣。可唔可以轉第啲啊？咁樣佢話哦，好啊。 但有冇邊隻歌係有經歷過呢啲過程嘅咧？即係你哋反覆有唔同嘅意見，或者佢提出過一啲想學有試嘅嘢，但係你係話唔得，做唔到、 都有好多嘅，隻隻都有啲咁樣做咗咁樣話，哇咁樣唔得，咁唔好，不如咁啦嘛。哦，好啦，咁咯。即系嗰个好啦，系佢嚟嘅， 好唔温馨嘅你哋相处嘅画面， 好唔温馨嘅咩？ 系啊， 我觉得好有默契、啊，即系当我咁讲嘅时候，佢又好啦咁样。当佢提出嘅时候，我话我都有话好嘅，我唔系成日都话唔好嘅。 哦，咁最紧要系咁， 即系基本上嘅咧，都系我都系 OK 嘅。只要有啲去到。我自己真係覺得唔好嘅時候，我就一定要講咯。咁、 OK， 因為呢一張碟咧就係好精彩嘅製作啦，等等嗰啲嘢啦。 有人已經形容為係神級專輯啦，喺網上面我見到有啲 comment 專輯喎， 係即係而家 係點噶神級 係咁樣，係 咁 樣，我攞俾你睇下咁樣樣噶， 就係咁。 你睇過未啊？ 醒著做夢咁， 好嘢喎，相當神喎都。 喂，但係呢一個嘅成個過程，因為之前睇過有啲嘅報道都話啦，好似係經歷咗成十年咁長嘅一個時間。 揾做咧其實係揾樣出嚟一樣嘅啫，但係大家宣傳嘅時候你都明㗎啦，梗係講得大啲㗎嘛。咁但係做嘅時候咧，其實個時間都係。同正常做一張碟差唔多 嘅，咪先正常。而家我聽有啲可能三個月到嘅啫。 我哋個工作期其實都係咁幾個月嘅啫。咁但係個籌備期內啫，只不 過。OK， 個籌備期包括係點樣？即係頭先你講 揀歌啦，改歌啦，包括編曲啦，再做過啦，重新咁樣啦，係啊。 即係已經出曬嚟，然之後 有啲歌做咗，然後跟住唔要咁咯。 O、okay, K， 會唔會好傷到嗰啲樂手啊？ 好傷到荷包嘅啫，樂手就唔會傷到。 唔係，因為佢再賺多次 荷包就唔會傷到。 樂手有錢 就俾錢㗎啦嘛，係咪？每一個 section 都要俾錢㗎啦。佢代咗你啦，嚇改過好啊！ 佢真係一個好理性、好有邏輯嘅人，即係完全冇可惜嘅喺佢個事件入邊。 看透呢個世情。 咁我只想唱歌呢首歌，係咪你覺得係成張專輯真係最真摯？你想講嘅就係其實 唔係最真摯。是唯一有讲的 唯一想讲的 唯一有讲的东西有讲我自己的东西就是这一只其他一是讲人的东西一是讲感觉啊这样是吧那么真真正正是想讲我自己想讲的东西就只有这个我只想讲、okay. 那么原因都是我都讲了因为原先来的那歌词我没办法知佢寫乜嘢？ 嗯， 係關於咩類型嘅嗰、那個係愛情世界觀。 唔係嗰個歌叫打電話嘛， 即係原本個 demo 叫打電話， 原本係首歌叫打電話，係阿小安即係依個而家首歌作曲 人。佢小安係好怪嘅，小安就一路咧，佢錄 demo 嘅時咧就順便唱埋哼埋啊，唱埋咁有啲佢自己覺得哇好啱嘅字啊唱落去咁，但係冇邏輯嘅。即系譬如，哇！我好中意啊，洗脚或者咁，即系你突然间你，咦？点解会无端端好中意 洗脚咧？ 又去咗洗脚嘅咧？咁样即系你联想唔到埋一齐有啲，即系呢首就系其中一首，我砌唔到。 哦， 咁你就话歌词， 咁我就话不如你想写咩咧？咁我自己就去、啊、不如我想写呢啲啦，咁啊话俾阿林若玲听。咁、佢就啊写咗个咁嘅歌词。 这首歌没什么想说，也许是作词人他想的太多，不论是友情的还是亲情的，喉咙被震动过便能够满足我。藏太多人间的脆弱，小时候藏出我会不知所措，有时候常吻别有一天寂寞，但我的感情路一直没什么不妥。歌手偶遇那一首歌，纯粹命运的家伙。我只想唱歌，直到有一天我喉咙唱破。哦，管他谁的歌，有音乐一样哼着唱。 说什么，从今已是长大不老传说，唱歌是呼吸和生活。爵士也是一种寄托，总要滚是年轻的抑扬顿挫，每一类的飓风随风一笑过，记录下我情绪为了谁而起落。童年是哪一首儿歌，在人生低谷前哪一首离歌，可给我唱一唱都一样洒脱，就算是没人听也享受那结果。排行榜上每一首歌写下潮流的段落，我只想唱歌，直到有一天我喉咙唱破，哦，管他谁的歌，没有音乐一样狠狠地唱着，我只想唱歌，最快乐从来不必说什么，从爱火化葬到头发乱了，唱歌是呼吸和生活。什么从一两岁唱到八九十岁，我不唱歌能干什么？ 对啊，你唱歌能干什么呢？ 访问时话，后藤心地善良，采访伊斯兰国是希望国际社会救助难民儿童，强调个仔不是伊斯兰的敌人。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的高压脊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5至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天气较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港岛区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道支路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支路暂时唔能够通车噶。咁如果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道方向嘅车辆咧，请改经杏花村出口。就因为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道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支路暂时封闭，唔能够通车噶。咁东行去柴湾道方向嘅车辆咧，请改经杏花村出口。隧道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红磡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翻越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果栏。咁最后提提大家，为咗配合渠务工程，咁啊桂地新村25号以北嘅一段桂地新村路咧系暂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落实普选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经济发展的机遇要及时掌握， 还有很多民生问题需要改善。 行政长官刚刚发表了2015年的施政报告，施政方针是要重法治、掌机遇、作抉择，让我们一起努力参与和付出，推进民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共同建设一个安居乐业、繁荣稳定的家。 五个 Eric 拥有的特质：眼细、 性感、 眉粗、 有索气、 多疑， 即是细心、 黑得嚟唔实、 住家 feel 啊，冇嘢揾嘢嚟噶， 劲富创意。 星期一至星期五黄昏五点到七点，黄天怡 Eric Give Me Five。 今日嘅嘉宾系张学友 ，Hello， 张学友你好，因为我有去到试听会嘅，就之前，咁就用啲好劲嘅机去试听呢张专辑啦，咁佢都有提嗰样嘢，我唔肯定有冇记错啊，佢就话咧醒着做梦呢个专辑名咧其实冇乜特别意思，因为呢一只歌最衬系做专辑名， 你唔觉得咩？你试下揾一试下揾一个， 好，而家睇下先， 揾个名， 我攞翻个 list 出嚟， 不错咁样啊。 几好啊！ 张学友不错， 不错。 但个面系咁啊， 你全部乐评就系写住张学友不错咯， 全部都赞你。 即系第一句赞咗先啊，系。 但系同个 image 唔同啊嘛。 哦，因为你而家系喺个海浪边嗰度， 来得及咁啊！哇，争啲俾佢冲落海咁啊！ 唔系来得及都 走得切， 走得切。个浪冚埋嚟，我仲干 嘅。这么近那么远，系一对噶。 就好奇怪噶嘛，系咪先？ 哦，控诉啊！ 吓控诉咁啊，咁又唔知道点咁控诉咁样。 娱乐新闻就张学友控诉， 控诉 因为而家呢个有少少唔系好真实咁噶嘛，个感觉系咪先？咁啊，其实喺入边咧就醒着做梦比较唔真实嘅个歌名， 即系个意境上面系啦，咁样样， 即系阔啲，咁大家可以谂得多啲咁样。 O K， 哇，咁你好彩嗰阵时收到一首歌叫做《我醒着做梦》， 好彩啊！ 即系如果冇呢首歌， 即系我只想唱歌咁，又系咁样。 系咯， 但系呢首先系你嘅心声。 其实呢只封面，我同 Eric 都讲咗，呢个封面其实个原意系我只想唱歌嘅。 哦， 系啊，即系你唔理喺咩地方，因为觉得我只想唱歌摆咗落去好似 好流啊， 好奀咁样啊，成件事。 咁啊，只係一個新人啱啱出第一張碟，咁佢要有咩嘅 statement？ 我只係想唱歌咁樣， 係即係好似 smile 咁樣，好似我回翻我第一隻碟咁樣，哇！咁冇理由做啲咁嘅嘢噶嘛，係咪先？ 咁你或者改名，我仲想唱歌咁樣咯。 哇！ 我勁， 我勁想唱， 我想係咁唱， 仲靚啲喎。 我咁耐，我仲想唱歌， 系咪而家兴咁啊？ 唔系噶，其实 唔系啊嘛，即系你想整，你想整蛊我啫系嘛？ 唔系，我哋觉得你做乜都得嘅，其 实。咁好彩我自己有一啲准确嘅判断啫。 系啦， 如果唔系， 好彩 你 声带唔好咋。 咁系啊，好彩电视有教过我啫。如果唔系， 不过你问我咧，我觉得有首歌我觉得好活泼嘅，好耐冇听过嘅，系啦。我爱上你， 哇！当时用呢个声唱嘅，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用呢个声咧，咁啊以为啱呢个歌多啲啦，系咪先？点知？ 你可唔可以用呢个腔唱一次俾我听？ 唔系，我哋举手。 我爱上你咁样咯，你明唔明啊 ？Priceless， 真系点知系咪先？ 系 点知啊？我而家觉得哇！做乜咁样唱噶？咁 吓你讲真噶，头先你吓你头先讲真噶，你本身用嗰个通，即系 我用一个比较厚啲嘅通，即系尖，即系个声系薄啲嘅通 系 ，O K， 哦，但系厚啲唔系 真系配合咁样，我谂住配合只歌咁样，当时 哦， 又好麻木咁样觉得，咁又基于 即系你谂住忍就过啦咁样， 咁啊基于啊，我就系好固执嘅，咁有啲人讲话诶，都系唔好啱咁样， 哦，有人提出过， 唔使啊， 嗯 ，O K， 嗯， 咁而家我当我自己听咗一百次之后咧，觉得哇，真系唔得噶。 因为嗰个歌词系 有冇谂住出第二版？第二版 改翻嗰只歌，我谂住 live 我自己平反嘅，即 系 我自己再唱过去咁样。 O K， 喺 live 嘅时候， 哦， 咁系咪唔会派嘅呢只歌？如果讲，你系咪唔会主张派呢只歌？ 我唔会派嘅，我估。 但我哋即刻播。 估到。 你暂时下面，我也不挑剔，只要有你的出席，一起飞巴黎，不再怕坐飞机。回程日期都忘记，两个人一间行李，就是完美。我是爱上你，我爱 阵时，譬如真系，因为但系点解会一个咁啱啱恋爱嗰种嘅歌词嚟噶嘛？呢一种 你点解我唔而家唔可以恋爱啫？ 唔系我知，但系因为你开头讲好冲突啊嘛。点 解你咁样歧视老人啫？ 冇咁讲嘅。 因为你唔系啱啱恋爱，你恋爱咗好耐啊嘛。 系年轻人嘅专利嚟噶咩？专拆咗啊！ 佢而家好似咧，好似好唔睇得嘅个女，第时咁样同佢讲 系啊。咁唔係咁㗎嘛，係咪先？即係有啲嘢真係即係唔博你真係唔得㗎，老實 講。唔係啊，我嘅意思即係譬如頭先你講話，可能覺得個有種衝突啊，即係你即係咁㗎咁樣㗎。 唔係，我只係因為個即係係咪用呢個音咁、 哦、 樣唱係咁嘅通係比較啱嘅歌咧，咁樣咁解啫。 哦，即係 咁我而家覺得即係個自然啲嘅通咧就會舒服啲嘅，咁、 啊、 樣啫。 OK， 係啊。咁我哋 get 錯咗啦，即係 sorry，我 get 錯咗 ，sorry， 冇問題嘅， 冇問題啊， 你冇啊。 恋爱每个人 系冇分界限嘅，其实。喂，但系嗰阵时，因为今次譬如系去到系咁多唔同嘅地方去到做呢个 production 嘅时候咧，你咪站者都会亲自去。 咁又唔系吓， 你去咗边几个？ 我净系去咗英国嘅啫。 啊，点解咧？ 咁因为我女喺读书噶嘛，都顺便。咁佢又冇喺马来西亚，又冇喺城啊，咁我点解要去啫？系咪先？ 我以为你会 北京啊，咁样系嘛？ 咁个女有冇带你周围行啊？除咗 咁 六个之外， 佢只系喺学校嘅啫，系咪先？ 你唔好同我讲，其实我哋冇见过嘅，最后 即系都有见下啦，梗 系有啦，梗系有。我主力去见佢嘅啫，佢次要先系去录音室嘅，好彩去咗啫。 点解咧？ 因为啊，发现之后啲嘢要改啊。系有啲弹咗啲嘢要改，唔系好啱我。如果咪翻咗嚟后悔嘅。 O K。 入到呢个 studio 有冇啲系你意料之外嘅事啊？即系可能你听过佢好多关于佢嘅历史，好多名人去系啊， 听 歌 嗰 啲去过录。 但首先我录嗰个 studio 直情系 Pink Floyd 录嘅 studio，Studio Three 啊，系啊，系啊，嗰个就系嗰个 studio。咁啊，本来我其实咧就冇乜想象嘅，因为其实我就冇影响得咁犀利嘅， 系 到自嗰啲唔知发咩神经嘅啫，即系自己 佢狂听 要去啊， 喺嗰度哇，自己嗰啲笑咧喺个心嗰度笑出嚟嘅，知唔知啊？即系掩饰唔到佢个嘴想唔笑咧，自己个嘴角升得上一提起嗰度咧，一提真系噶，我唔系讲笑啊， 因为佢用朝圣嘅心态， 真系佢哋真系去朝圣嘅，咁所以同埋即系可能有啲虚荣感啦，即系佢做咗之后，好多人喺佢 Facebook， 哇你好叻，你去咗 Abbey Road 又咁嗰啲咧，咁所以呢个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嚟嘅。咁啊，我自己又冇嘅，因為我其實我細嗰陣時係聽啲好搖滾啊嗰啲，就唔係真係聽 Beatles 好多嘅。咁啊，當然我知道 Beatles 去有呢個 Abbey Road 嘅碟啦，咁所以佢又咁出名啦。咁所以我去嘅時候只係抱住一種睇下有幾威咁樣嘅心態咁嘅啫。咁去到咁其實冇乜嘢嘅。最唔慣就係、是、哇，見到場哇好多啲。又 Beatles 又 Pink Floyd 又边个啲碟啊咁样挂晒喺度，系嘛？咁啊，想影张相都唔得 吓，即系佢 唔俾人影相噶，你知唔知啊？ 吓 咁得意， 咁挂喺度咁大个， 嗰啲相挂喺度做咩啦？系咪咧？又唔俾人影相个喺个 摆明喺影相位啦， 系咪咯？成埲墙都系挂住嗰啲咁嘢，哇！影张相系咪几靓咁啊？系嘛？咁啊摆个封面度都好啲啊，系咪先？ 咁又唔系摆你个封面 度，内页都。 我意思是放在內葉那裡都是不是都靚啲， 是是是，因為你有很多 production 的 時候是啦， 同埋威威啲嘛，都真 係。但係佢唔俾人影相我，切使唔使咁啊咁樣。我到而家都解決唔到呢個問題嘅疑問，究竟係點解呢咁樣？ 但你係嗰啲好， 佢都幾靚，因為佢紅紅白白咁個牆，咁啊一路擺啲唔同嘅碟咁樣喺度。 係 OK， 係 啊。 但係因為你好遵守規則，即係你冇 偷影嘅， 咁又唔好。喂。咁样唔得嘅，我哋咩？我哋 因为我哋 要 ambassador 大使嘅身份 咁去啦。 咁啊系先， 系啦。你啱啲忘记，真啲忘记咗。 系啊，我哋代表香港噶嘛，点去做呢啲唔守规则嘅事，唔系几好啊？ 我哋香港之光， 系 happy 嘅，系咪啊？ 我哋香港之光應該要掛隻碟喺嗰度，我都係咁樣 型 啫，應該遲啲會掛翻隻， 整著做 掛 啦，係啊，佢見我咁守規矩，誒掛兩日啦咁啊。 喺闭路电视影住嘅，但系个错系好守规矩嘅游客，我哋咁样样。咁但系除咗系嗰个场之外，系咪真系即系学你话斋？你话睇哦，有几犀利？ 其实就又唔系好觉嘅。是是其实都是 studio 一个咁样。 系我就想问，同你其他 studio 录歌，其实个分别唔算好大。 又咪就系啲全部都系好多鬼啊咁样，即系全部都系外国人咁样咯。其他冇乜嘢咁咯。 OK， 哦， 即系只不过开头即系惊惊地咁样，即系以为哇，佢哋又帮边个录音？因为佢啲 player 其实都劲嘅， 系 有啲系有同 Amy Winehouse 啊咁又成啊咁帮你弹开啊咁样嘅。 佢哋有冇好 cool 啊？咁 又冇喎，食嘢嗰陣時係咁 ，Felipe 係咁嘅，一樣， 同香港人 一樣，一樣啊，其實， 但會唔會趁機有啲交流？ 整啲碟咁，即係食完嗰啲咁嘢，劈曬喺度，咁我係咪要執翻佢 Andrew 咁樣？佢哋個都係劈喺度嘅啫，咁樣啫。 佢哋啲 players 嘅待遇有冇話你眼見？因為有啲人話啊，香港嗰啲樂手嘅待遇有陣時，即係覺得好似唔係咁好啊。或者好似undervalue 咗，你眼見佢哋啲 player 會唔會係巴閉啲嘅？真係 佢哋貴啲啦，梗 係即係價錢上 貴啲。咁但係嗰個唔關事，因為地區性嘅問題嘅啫。咁就佢哋有工會有成噶嘛，咁所以佢哋嗰啲價錢係都有規定嘅。咁就香港就係、即係有一個市價咁樣嘅啫嘛，即係大家其實都有一個無形嘅規律喺度嘅，咁又冇乜特別話，即係佢哋個待遇特別好啲嘅。咁只不過佢哋玩出嚟嗰啲嘢同我哋玩出嚟嗰啲嘢，因為佢哋係英國，咁佢哋玩出嚟咪英國嘅音樂咯。咁我哋玩出嚟就 local 嘅音樂，咁聽起上嚟就有啲啲唔同咁。 OK， 即係本身浸淫嗰個氣氛唔同，所以個味道出到嚟好有分別。 即係佢啲手指彈出嚟，即係佢諗嗰樣諗起上嚟唔同咯。 OK， 咁抵俾啊嗬，嗰、那個錢。 我想要嗰樣嘢嘅，我想要嗰樣，所以都算揾到咯。 係，咁所以阿杜志慈有冇啊？ 係嘛？ 係啊， 介紹咗啊， 好多次啊，唔係係咪啊？嗱、啊，真係唔同噶啦，你聽下，真係咁樣講啊，嗱、啊，真係唔同噶啦，你聽下，係嘛？哇，得啦，得，唉， 俾啊， 爽啊，咁樣。但係如果譬如喺呢一張嘅專輯啦，因為而家派台已經有兩首歌啦，咁但係譬如如果要問你自己，哎，呢首真係。我好想介紹俾你啊！ 好嘢啊！ 好嘢， 都好嘢噶。其實 咁一定係全部都好嘢噶啦，係啦。不過呢個時候 例牌要問呢個 例牌， 即係邊首係你覺得 你想聽咩啊？ 好滄海為 舒服啲嘢，咁咪聽第三首咯。 想舒服就聽第三首， 係啦 ，acoustic 啲咁樣， 係啦， 想如果聽，因為今次你玩啲弦樂，再加啲搖滾咁樣啊 ，signature 嘅，你會介紹邊首？ 咁你有係咁啊？已經聽曬咁啊 ，Wake Up Dreaming 啊嗰啲係嘛？咁你就聽第六咳啦。 第六咳呢個就係控訴，頭先我係講過呢一首 啊，冇錯。 點解揀呢首？ 因為都好聽喎。 手殺， 因為頭先你講話有啲，因為佢 好典型，真係好到你想做 嘅，係啦，有典型嘅嗰啲 rock ballad 嚟嘅，好似好簡單咁，但係又有啲 rock 嘅元素入邊。 為了什麼你放下偽裝，房中的人他到處尋找。当你清醒的试着安静地靠近在他的胸膛，你却听不到他的心跳。不愈合的伤，过去的无言的回答，告诉我的伤也藏无。 恆唱好中意唱 都中意噶，有少少，因為佢呢日本身佢都有少少即係 即係英倫搖滾嘅味道喺度，自己本身嚇，所以佢哋玩又特別啱啲咯。 OK， 即係所以你聽到嗰啲係嘛？ 啊！ 真係唔同嘅， 好介紹啊！ 成個訪問最後到之前係最開心啊！ 佢真係啊，其實應該捉佢上嚟訪問下。点啊，开唔开心啊？你去 Abbey Road 点啊？哇 ，Abbey Road 正啦， 可以开一个特辑俾佢咯，直情 系啊！但系佢都系呢两位对白啫喎， 系啊， 正啊，系嘛，正啊！喂，但系嚟紧会即系推出呢张碟啦，咁可能有啲人都好期待，会唔会可能搞个 show 咁，但系即系现场可以即系有 feel 到嗰样嘢咁，会唔会有咁嘅计划啊？嚟紧 演唱，如果我再做演唱会嘅话，我呢啲碟都会将会系好重要嘅元素啦，当然 系 因为其实我都出咗一只新碟啫嘛，咁所以佢嘅应该会都几重呢只碟嘅元素喺入边啦，咁啊。 会唔会请翻嗰啲 players 过嚟？ 我问过，真系好贵，唔系因为佢嗰个贵啊，因为佢哋系哦咁好啊，我照翻去英国嗰个计法去计。 哦， 咁你去第二度咯， 系 嘛？咁佢咪计埋你住宿啊，当玩好多个 section 啊，咁样计你咪好贵咯。 哦， 系啊，即系佢哋嗰个倾法唔同，所以冇办法。 OK， 咁就即係 即係佢哋一場 show 或者會簡單啲，咁佢哋咁 tour 咁，哇！你五60場100場咁，哇！佢就照翻一場咁計，咁你死啦！我哋計係一個 package 咁計㗎嘛。 哦， 即係好均真嘅佢哋， 係 即係逐樣嘢加埋。 係啊係啊係。 哇 ！OK， 好貴， 咁 幾倍啊？一個 player 成三個 player 咁嘅錢一日，咁你點得啫？ Okay， 是不是 咁唔知嘅，咁可能突然间 可以讲价， 唔系啊， 知嘅，我去英国做咁啊，叫佢哋上嚟玩下咯， 系咯，或者阿杜生又到时又唔知点解说服到你啦， 抵嘅， 系抵唔到我，啲声系唔同嘅， 咁唔关我事嘅，嗰啲佢咪走去说服嗰啲主办咯， 我冇所谓， 我冇所谓噶，我有乜所谓啫，我梗系最好添啦，系咪先？ 你 原汁原味系嘛？ 咁样样， 系啊， 咁会唔会有机会系呢两呢一？一年嘅事啊！如果搞演唱会， 香港冇啦，因为香港嗰个红馆啊，最早都要 book 出年啦，咁样系嘛？ 嗯， 系。咁啊，如果搞得成，都要十月八月咁啦。 嗯 ，OK， 即系十个八个月，我意思都要年底嘅。 系啊，系呢个系。但譬如如果真系红馆啊，做呢一种类型，又有管弦乐啊，又再加对 rock band 啊呢类，系咪都系你想会搞呢个 show 嘅场地？但其实喺心目中可能 都 OK 嘅， 冇 得拣咯。一唔系你要去机场啊， 亚洲博览， 机场又远啦，系咪先？ 系 咁啊，下下去嗰度喂好攰咁人哋，咁你考虑下人哋感受。 其实佢系好明白乐迷嘅心态噶，你都系听得出佢。 考虑下人哋感受得噶。 佢都系讲佢同乐队啫，应该 系咯，唔系啊， 唉，我住嗰头咪得咯， 系啊， 嗰度有酒店系嘛， 系咯， 我哋好简单嘅啫。 佢系好明噶，譬如头先同佢讲开，即系啲歌点解要咁样摆啊，摆啲咩歌落去，佢系完全明白一个用家嘅心态。 梗系啦，我都系一个用家嚟噶嘛， 系咯，好厉害，听到 系啊。我哋 Steve Jobs 嘅传人，即系用家嘅角度去谂，系啦，咁样要与时并进噶嘛。 Yeah, no, you are a very good singer. Yeah, wonderful singer. You're the best. 好啦，呢一张推出咗呢一张嘅新嘅专辑啦， 醒着做梦 ，Wake Up Dreaming 系啦。咁啊，今日多谢晒张学友，非常之好听。嘅呢一張碟啊， 頭先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成個封面啊、內頁啊、設計，咁你會發現咗成個過程嘅。 嗯，係啊，同埋好有 見到啦，開始唱歌咁好大浪，跟住後面咧就哇啲浪打埋啦，跟住你一開入面嘅碟， 我而家即刻俾你拉， 跟住拎開嘅碟， 拎開 嘅碟啊， 拎開碟， 就剩翻。 哎呀，剩翻 咁啦，剩翻支麦度，个人唔见咗。 即系你走咗，你知你收咗工啦。 你有冇睇到个逻辑咁样？唉、哎，真系，即系大家可以翻去研究一下吓。 究竟张学友 系有冇出现 第三张相之后，佢去咗边度咧？ 咁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啦。 嗯， 佢突然间好趁醒着做梦呢四只字，我觉得。 即係佢究竟有冇喺個時空度出現過 咧 ？Inception 咁樣 係啦 ，OK， 但係真係真心好聽嘅呢一張嘅專輯啊嚇， 係啊， 今日要多謝曬你啊， 多謝曬，多謝曬， 多謝曬，同埋多謝曬頭先係你講得好雷雷嘅嘢，多謝埋你雷雷， 多謝雷雷 ，Thank you so much，Thank you，You're the best daughter，You're the best，Thank you， 多謝曬。 看你熟睡时的笑容，以为爱很单纯，以为就凭那些浪漫傻事过一生也够用，可现实像闹钟吵醒了同床的一梦，我醒着做梦，就是痛也痛的感动，誓言像梦话，那就留在梦里背诵，只有在梦中，哪怕寒波好冷哦，希望你永远是原来的你，你无动于衷。以为两个人的天空雨落空就有彩虹，以为世界围绕我两寸，没有惶恐，我装得那么小，只希望世界会宽容，我醒着做梦，就是痛也痛的感动，誓言像梦话，那就留在梦里背诵， 呢只歌就是学友口中咧歌名最似专辑名的歌啦。张学友，我醒着做梦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联办下星期举行新春酒会，泛民立法会议员中暂时只有公民党郭荣亨收到邀请。民主党党魁梁家杰被问到中联办今次做法是否为政改叫票，他说如果真的这样做，对方必定会失望。民主党主席刘慧卿认为，中央如果想同所有立法会议员沟通，就应该正经去做。民调冯检基澄清，至今未收到中联办邀请出席2月4号的新春酒会。他说同职员确认之后，发现较早时收到的邀请是中联办九龙工作部2月27号的新春酒会，同郭荣亨收到的邀请不一样。政府表示，亚洲电视三年内两度拖欠通讯事务管理局牌费，属严重违规。通讯局决定向亚视罚款20万，若果亚视在限期前未缴交，可以被吊销牌照。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批评亚视不出粮，但股东借钱给员工。他说从事公务40年来都未见过这么荒谬的事。 他又說希望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以及相關官員要盡快向亞視管理層施壓。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威脅殺害日本人質後藤健二和約旦空軍機師卡薩斯巴的限期預計本港時間晚上10點左右屆滿。日本傳媒引述阿拉伯報章的消息報導，約旦同意釋放伊拉克女死囚李沙維作為交換條件。據報約旦當局會將李沙維送去伊拉克的部族，不過日本同約旦政府未有確認有關消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晚同听日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5至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五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天气较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道支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而家支路已经解封，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下角道近住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嘅车龙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咧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红磡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嘅车龙就排到接近渡船街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车龙排到去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嘅龙尾排到去油站，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蒲岗村道一段咧比较车多挤塞噶。咁而家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翻一段都系挤塞，车龙就喺果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 96.9 RTHK Radio 2 Radio 2 24小时不停广播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或它们的粪便，同埋要勤洗手，家禽同埋蛋类食物要彻底煮熟先至食。出外旅行应该避免去家禽市场和农场，千祈不要带禽鸟回香港。回香港之后，如果有发烧和呼吸道感染的症状，就要戴口罩，即刻看医生，同埋话俾医生听你去过哪些地区。详情请致电卫生署热线2833-0111。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第一位，第三人称，作曲林俊杰，作词黄永良，主唱蔡依林。 谢谢他从歇斯底里、谢谢他一直在那里第三人称的自己，我慢慢靠近，抱着他忍不住哭泣。 FM 94.8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中午十二点，中文歌曲龙虎榜时段 ，AM 六二一，数码三十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下昼两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去旅行，你一定会同一个招牌景点影幅相。食好嘢嘅时候，梗系会同啲卖相好好嘅嘢食都影幅相啦。之但系等巴士、搭的士同埋喺商场行街闷闷地嘅时候都自拍，你又点解释呢？今个星期六晏昼四至六嘅寻常事认真做，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嘅 Voices of Youth 一班年青主持会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佢哋系点样睇自拍呢个风气？最紧要嘅梗系分享埋佢哋点自拍啦！ 苏同音乐，苏同周柏豪，小白。 我未似从前幼稚。 小白其实系睇住周柏豪成长嘅一只猫嚟噶。 小白系嚟我屋企嘅时候，我嘅状态系处于一个情绪好低落嘅时期，有情绪问题，日日匿喺屋企。咁但系遇到佢哋两个系因为 我婆婆在一間學校裡執了一胎貓回來，就是小白和小黑了。但是我那時候沒事做嘛，沒事做就對了，湊大他們。就是因為這樣反而令到我有一個目標，有一個 mission 去完成它。我想他見證到我，看到我很多由不開心變成開心，由不識變成識。因為在那段時間我是學識了吉他，學識了寫歌，學識了編曲。 我未似從前幼稚，我在找天生意義，这是你离留半夜时，从你眼中的光讲我知，生命再无常脆弱，也独有一种大义。你是个能陪我倾诉。 星期六夜晚十点，两个钟头 ，Eric 骚动音乐。 You know I had to do this right. It's the Rock Stella remix. 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 介绍个女仔你识啊？ 两个字形容佢， 女神。 诶，一街都女神啦而家。 但系佢嘅功夫好到家噶。 哦，袁秋啊，你讲？ 唔系啊，讲紧佢啲文笔功夫啊。 哦， 佢把声啊，仲不得了添啊！ 你仲唔系讲袁秋？是孝公啊？ 梗系唔系袁秋啦，我讲紧黄天仪啊。 想知道我黄天仪究竟同袁秋有几大嘅分别？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七点 ，Give me five，come on。 或者每年你都会有好多目标，或者每一年你的目标都达成不到， 或者下一年都是一样， 但是再生锈的刀都有锋利的一日。 新一年把握你的将来，寻改变，做实事。 将来是几时？ 将来是下一秒。 哎哟，到了咯。 不紧要，仲有下一秒嘛。 Give me five，祝你2015年把握更多个下一秒。 咁呢一秒呢？ 哎呦，又过咗啦！ 喺无声无息之间，释出善意信箱已经完咗啦。 暂时完咗， 善意冇晒啦。 因为咧，我好坦白讲啦，唔系冇信啊，系唔系每一封信都用到啊？即系有啲可能真系讲下啲好琐碎，即系天气几好啊，哦、你着多件衫啊嗰啲咁样。 哦，咁你回佢嘛？ 储埋一扎咯。 我可以私底下回佢，但我冇理由 on air。吓，咁佢净系录几句咁样。 系啦，发达嚟搞啊嘛。 好难， 天气带俾你嘅一个嘅 听嗰啲听众会有啲 毛管动嘅感觉， 纳闷啊，系啊，即系可能佢唔系好关心我着唔着衫。唔系 着 唔着衫，着唔着得够衫？ 我谂好多人关心黄天仪 着得够唔够衫。你听我讲完啫，你 佢今日嗰啲音就着住，着唔着 有啲字又走唔到出嚟，有啲音又走咗出嚟 咯。系啦，嗱，我哋喺上年年尾啊，定今年年 今年年头嗰阵 年头啊， 我哋就定咗目标，希望今年做嘅。 系 咁，我哋就即系嗰阵时，我就咁不如做环节啦，咁威啦，大家都。 我哋不如先 recap 一次我哋大家定落嚟嘅目标是什么先啦、 啊。有冇人有 fine tune 啊？我已经 fine tune 紧嚟噶。 系咩啊？你个脑入边而家 唔系缩沙，系谂紧嗰个系 practical 啦 ，practical 啊嗰件事。 你都就 practical 系啊 ，practical。 哎呀，好叻啊！你帮我攞翻分一比一啦。 practical 吓。 做咩啫 ？Facebook 有人话觉得你今朝唔好存在过一样嘅淘宝装， 系咩？我而家喺度，我话你听。 你好时间咩？攞翻嗰啲嘢出嚟讲。 咁而家喺度啦。 咁你讲先咯，你喺度，你喺度，你 fine tune 嘅。我嗰个就系、是要学成呢个木箱股，亦即系叫架康嘅。 如果你唔知咩叫木箱股，你知道摇摆天使梁安琪咧， 咁你就知佢系咩噶啦。佢系我嘅新嘅偶像。我一班玩架康嘅朋友，佢哋嗰日就分享咗片， 好红啊，因 为系啊，就分享咗出嚟嘅，系咁、啊、所以我就想学成佢嗰、那个佢玩嗰个乐器叫架康，咁、哦、我同我啲朋友可以 jam 到啦 ，jam 到， 即系唱嗰首唱一啲， 佢嗰只就比较难唱嘅， 系啊，即系你谂住自己会创作埋个音乐部分， 尽量啦，系啊，哦、但系最基本嘅就系尽量。啊！揾个位啊，揾到啊！咁我尽量同我个朋友可以大家 jam 我唔揾就平时我要揾大把嘢揾到出嚟， 系咯，即系呢个就系我嘅目标嚟。 但系个点样衡量？即系你即系识玩就你点为止叫识玩啊？ 识玩 感觉嚟嘅咋， 系咯系啊，我自己觉得识嘅。 我意思系我同你嘅感觉 咯。咁佢下个礼拜话我识玩咧， 讲完咗， 讲完咁样。 唔系啊，如果可以嘅话，真系同我个我同我嗰个朋友倾下，可唔可以喺街度表演嘅都系，因为佢又系玩开 busking 咁，睇下可唔可以将呢个。 如果佢话唔可以咧， 唔可以啊，咁啊算啦，唔好玩啦。唔系嘅，应该难度唔高嘅呢、這个，可以安排得到嘅。咁但系最紧要就系学识咗最基本啲节奏先，系、啦。咁咧之后里边可以我自己譬如打到咩嘅进度，亦都可以讲啦。咁亦都上网揾啲唔知同教康有关嘅资料啊， 可以揾啲鼓手嚟问下，好多鼓手都识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佢哋、都有玩嘅，因为方便携带啊嘛，易于收藏啊嘛。 你可以问下佢哋啊嘛， 系系 方便携带， 易于收藏，系啊， 容易上手， 冇错啦，系啊，就呢、个教康木箱鼓。 咁、Eric 咧，你而家收 比赛嘛？ 系啊，你原本系话参加 健美嗰啲比赛 嘛？ 咁嗰日好正，我都系问一啲以前玩过啲师兄啦， 你唔好噏住讲啦。 跟住我就问佢啦，其实几时有嗰啲比赛啊？咁啊，其实可以有啲系上年先开始搞嘅，咁、搞唔搞成冇人知嘅。 即系属于新兴嘅比赛，未知下一年 喺香港系新嘅， 系咯，未知下一年搞唔搞 成。咁点样决定咧？佢话冇，睇下啲有即系会八下冇人参加咯。即系如果唔够人，就可能唔搞噶啦。 系咩？我以为最紧要系搵到 sponsor。 咁几时即系冇参加者啊？你个 sponsor 都冇用嘅，你明唔明啊？ 唔系，咁你如果有 sponsor， 你个奖金 算唔系算系好主流？ 奖金奖品吸引，可能有啲人会想参加噶嘛？ 系啊，即系攞个经验咁样嘅啫。 即系又系同方程式赛车一样，即系攞个杯嘅啫。 咁然之后我话大概几时知噶？冇啊，咁可能如果譬如你原本三月嘅，咁可能。早几个礼拜， 边准备得切咧？咁其实，如果我真系有心参加嘅话， 呢个系背后个幕后嗰个古仔啦。我唔知道有几真实啦，我再 confirm 紧啦，咁样。 咁点算啊？你呢个目标咁咪未必可以达成？ 我希望尽量lean啲咯，个人。 lean 啲啊 ，lean。 你做咩？ 你做乜觉得 lean 啲系好笑咧？ 哇、哦！好少听人咁样形容，点样 lean 啲啊？ 你未听过 lean 呢个字咩？ 我听过，不过唔系咁用。我听嗰阵 点用噶 lean 呢个字？ 我听嗰阵系， 请你话俾我听 lean 呢个字系点用？ 唔系 adjective 咁用嘅， 通常后面有咪 linear 咁样样咯，会咁样系啦。 哦，即系人名咁样。 系啦，或者 唔系人名嚟嘅 linear， 因为形容词咧 ，linda 就系人名 ，linda 就人名系啦，或者都食物， 即系食线 啊，食线 linear 咁样咯 ，linear 好少怎用个 lean 字。 有洪大林咯， 阿 Lin 系喎， 阿 Lin 咯， 系 有个歌手叫阿 Lin。 咁但系咁你个 Lin 系咩 ？A Lin 啊，唔系阿 Lin 啊， 我成日当我做阿 Lin 嘅，点解叫阿 Lin？ 我叫 A Lin， 你叫 A Lin， 哎呀， 阿 Lin， 我哋三唔系三个 阿 Lin 啊，阿 Lin 啊，你好阿 Lin， 唔系嗰个隔篱屋嚟嘅，叫阿 Lin， 阿 Lin 啊，嗰个叫。 阿莲，我曾经问过你，不如嗰个叫名 叫 Lotus 啊，咁啊唔好，我中意叫阿 Lin 啊。 咁点啫？你个 呢个最好笑啦 ，A Lin 到 阿 Lin 啊， 嗰个档次即刻好似有啲古怪啊。 因为我成日认住佢唔系读 A Lin 嘅。 佢 真系叫 A Lin 啊 ，sorry 啊 A Lin， 你喺边度听？ 叫阿 Lin， 你喺边度啲居民听？ 因为有人纠正我，佢唔系读 A Lin 啊嗰阵时， 但都冇去到阿 Lin。 佢 一定 系玩你。唔系，因为 A 龙 R 由细到大，啲英文老师都叫你要小心啲读噶嘛。 入唔入正题我哋啊？ 唔系，咁你个 咁你咩啫 ？Lin 啲啊，就系 咩啫？ 佢唔明啊。 L E A N 啊，吓系啊，你可以嗌嘢食，有阵时都有个 Lin 呢个字。 吓，咁但系有冇即系点样为之做到 Lin 啫？ 即系你个 body fat percentage 要低咯。但系我有研究紧，我有研究紧应该点样。如果参加唔到，但可能九月有嘅。九月咯，大约去。 我哋要等到九月先 啦。 唔 系咁，我 哋呢个环节做唔到九 年，我哋可能做两个月，然之后做翻释出善意咯，或者释出恶意嘅信箱咯，我哋试下。 你话善意啊？ 你有冇问过我？你而家自己决定。 或者释出毒意嘅信箱，就波成做嘅，嗰啲毒男做嘅咁样咯。咁我哋 season two 就再翻嚟 come back 咁样样。 系啦。 咁 啊，而我目标已经讲咗啦，就系我希望喺今年内系成功考到车牌嘅咁样。 咁所以呢，我就首先今个我哋由今个礼拜开始呢，就会每个礼拜都报告我哋各自嘅进度咁样。咁今个礼拜就我先，咁我报告我嘅进度啦。咁总之呢， 你最近㗎嘛。 系啦，因为、我又想讲啦，我又想讲嘅，最紧月中嘅时候啦，系啦， 系边区啦， 系啦系啦，我就会考，我就会考试噶啦。 但系如果你唔讲边区嘅话，我哋今日有个特别来宾去分享唔到嗰啲考试心得。 佢唔使讲边区，都可以分享考试心得噶。 唔使讲明边区， 唔使讲区份噶，驾驶技术呢啲嘢路路通行噶嘛。 唔好讲边区，你啱又免得有人等你，好得人惊嗰阵时。 咁系咧，我发觉我总之而家就上紧堂啦，仍然系跟翻同一个师傅咁啊，上路试即系。帶我行唔同嘅路線咁樣啦，咁咧其實喺呢個過程入面咧，即係我啲朋友都會走嚟關心我就啊，你考車考成點啊咁啊， 又喺你 食花生 嗰練車嗰個位置嗰度等你 啊？唔係，即係我啲朋友啊，即係電話啊嗰啲咁樣啊，即係啊你考車考成點啊咁樣，或者見到面嘅時候就會即刻 catch up， 即係你究竟考到未㗎咁樣啦。咁我發覺咧，普遍男仔咧，其實由我一開始同佢講話。我要考棍波车牌，到我考试肥佬咧，其实佢哋都系有一种觉得梗噶啦咁样嘅心态嘅，好多都，因为佢哋会觉得即系女仔人家考咩棍波啊，咁啊咁麻烦，你又唔会揸棍波车，咁点解你唔去考自动波咧？又容易 pass，又觉得女仔你都 handle 唔到啊咁多嘢，咁不如你考自动波啦咁样。咁我发觉男人咧喺呢个揸车上面， 装揸车仲得啊嗰啲系嘛？ 嗱唔得嘅，咁样系好危险嘅。 咁样都系车神啊！你真系， 我发觉男仔喺嗰个。好似喺揸车上面嗰个优越感咧，系觉得高过女人好多嘅，即系佢哋自己个心目中 揸车噶嘛， 系啦。咁于是乎，我就去揾 女司机都会咁噶。 我揾下有冇啲咁嘅研究，即系话男性嘅驾驶能力系比女人强。 因为成日喺马路上面见到啲揸得唔系咁好嘅车，你都一定话嗰个一定系女司机。 系啊， 即系男人都 我差啲想讲我一个同事个名，我都听过佢讲噶咁 系。系啊，就算即系 一定系女人咁样， 通常都系咁样，直觉系咁样觉得噶。 哦，咁如果佢真系见到。 都听过好多， 咁佢点兜包底啊？ 冇噶， 唔出声咯，继续揸咯， 冇乜特别噶。我呢个男人嚟嘅，男人都可以揸得差嘅啫。系啊，通常你第一 系赖女司机。唔系啊，我听过另一个，即系我有个 friend 都试过讲一句咁嘅说话，跟住佢特登咧就褪前啲睇下系唔系女人啦，跟住咁唔系啦，系一个男人，你知唔知佢嘅反应系咩？ 乸型， 咁嘛， 扮 揸车成个女人咁。即系点都有，点都要兜翻去系女人嗰度唔识揸车嗰样嘢咯。咁头先话系啦，我揾下有冇啲研究系讲男人系识揸车个女人咧。咁恕我真系肤浅，我暂时咧未揾到。不过我揾到一个咧就系、是、有一间大学曾有一个外国嘅汽车协会啊，佢曾经咧就委托过一间英国嘅大学咧做过一个调查，就系、是、关于揸车。咁结果出嚟咧有一个数据系几得意嘅，就话咧喺呢个路面上面，男士揸车而丧生嘅机会率咧，系大过女人嘅。 哦， 即系死亡嘅机会率 系大， 系啦，有好多轻微嘅意外嘛。 唔系，但系我话有好多嘢可以切入嘅，可能男嘅司机多啲，咁佢死 系啊，本身个 base 大啲。 佢又冇提供呢、這、一个，佢个 sample base 究竟系点样咧？未知，但系我估佢唔会太过 bias 嘅，系啊，即系唔会有咁嘅 bias。 因为 咁佢做调查，佢唔可以有原先嗰个背景个 bias 噶嘛？如果唔系，佢个调查都唔成立咯。 好多求其做嘅啫嘛。 系， 但系嗰个系 University of Reading 嗰、那个大学系， 数 唔知 系劲嘢咯，数系劲嘢， 唔一定噶。 咁然後照講埋啦，咁我睇咗啦。 佢哋可能嘅年齡，可能啊，原來男嘅事，咪點死你唔知喎？ 點死？唔係揸車死咗。 揸車，但係你可能佢有心臟病死咁，我計唔計佢係？ 哇！你問到我咁深入，唔係我做㗎、個研究。 唔係即係我係呢個位。 佢問佢話： 有冇聽埋先啊？ 講分析個數據。 我講唔到落去啊！咁樣，我哋完結唔到件事，你想點啫？跟住咧，女人调查当中就话，女人喺呢一个路面上面咧发生嘅轻微意外嘅频率咧，但系就高过男人啦。 哦， 即系有一个咁样嘅差别，而且咧就话女人特别容易喺呢个十字路口嗰度发生意外。 十字路口、啊， 十字路口比较多，即系一个要选择同判断啦。即系如果你就咁听落去，咁但系咧佢就冇一个结论话。所以男人定女人揸车系叻过另一个性别啦。佢冇，佢就系话呢一个嘅显示咧，只系话男女嗰个驾驶行为其实系因为佢本身嗰个 男女行為上面的分別而導致有一個咁嘅偏差咯。佢就冇話係因為本身嗰個能力係咪強咁樣咯。所以暫時都冇一個調查話男性嘅駕駛能力係比女性強。 如果揾到你就好威啦，咁樣會可以。 就係啊，咁所以 可以反駁啲朋友啦，以後 我考唔到都啱啦。 咁点咧？有冇啲咩新嘅进展咧？咁样你而家呢个 新嘅进展，我成日个个导师都系话我好咯， 所以个进展都系好啊。 我意思咧系你以前初初学棍波车嘅时候咧，咁你每一个人学一样新嘢，你上手都要有段时间噶嘛。咁可能有啲嘢咧，你系识做噶啦，即系你等于写字，你识写啊，但你写得靓唔靓咧？你寫得純唔純熟呢，上唔上手呢，咁我已經呢，佢話我已經係步入咗上手嘅階段啦，即係我已經係純熟㗎啦，咁但係佢話路面嘅情況實在太多意外啦，所以你要俾心機呀，咁樣同我講囉。但係呢，我有去運輸署嗰個網站度睇過，咁我發現咗一樣嘢，即係我而家已經成日幻想我有車牌啦，咁有一日呢，唔知點解我突然間就喺度諗，即係究竟一個人，因為我見到有个公公揸住一架靓车喺街度行，咁我想哇咁老都仲揸到车好嘢喎，咁样即系我唔系歧视老人家，而系我觉得啊老人家即系佢嘅体力可能或者嗰、那个即系佢要花好多心力噶嘛，你揸车其实要好专注啊嘛，咁我觉得佢好劲，仲可以自己揸车，唔使搭的士咁样，咁我上去运输署嗰度睇啦，跟住点知我真系发现咧，原来咧年满咗70岁嘅人咧，如果佢要去延长佢个驾驶执照咧，佢唔可以延长10年咁耐。 哦， 佢只可以揀一年或者系三年嘅啫，最多。 O K， 即系每三年或者一年就翻去再 續過啦。但我唔知道其实系咪有咩准则俾你續牌嘅，即系使唔使做 body test 咁样噶？ 續牌好似唔知道，好似交钱就得噶啦。你好似跟住就十年牌 嘅 啫 嘛。所以我唔明点解会有呢、這个，好明显系因为年纪而有政策上嘅差别噶，因为。 哦、 但系如果佢冇一啲特别嘅 test 佢身体，我又唔明点解又会有咁样嘅差别喺度。咁、哦、我哋平常可以续十年噶嘛， 系啊系啊。 但系原来70岁老人家咧就冇得续十年，应该续一年或者三年嘅啫，咁、哦、样。咁我就发现到呢样嘢。 即系佢好明显系太多时间，就真系搵埋晒啲无谓嘢。又唔好练车， 唔系我想练就练得噶， 就搵啲嘢翻嚟充实。 练车一定要有师傅喺隔篱噶。但系咧，我啲朋友好意外咧， 真系技巧冇咩分享啊。不过咧，原来70岁续牌咧， 系啊，大家记住啦。如果70岁嘅听众 可以揸车揸到70岁嘛。 我帮你搵紧呢位，如果第时有师傅，你几岁啊，师傅？你搵位入佢，啲男司机话佢系揸车揸得差，我搵咗研究同你讲啊，啲男人揸车易死啲嘅， 小心啲啊你揸车。 同嗰啲人咧话嗰啲师傅系理论派一样咯，我都系嗰个方向嘅，其实咁。咁但系技术上，因为我好难每一个技术讲啊，一波转二波要点啊，二波转三波点啊嘛，我净系可以 冇阴影啊嘛。 冇阴影啊！ 你上次咁样考完，然之后失败嗰啲， 冇啊！咪成日同我师傅一路揸车一路讲翻上次， 闹翻上次嗰啲人。因为我记得上次你唔系操控上嘅问题，纯粹路面上嘅情况啫嘛。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有一啲，因为系啦、啊，有一样嘢就系原来即系、就是、你出到路面揸车咧、啊，可能有一样嘢同你平时学车未必一样咧。而我而家学嗰个路线就经常有大型车辆嘅，咁、啊、但系有一啲区域。同埋有一啲時間，可能未必有一啲大型車輛喺附近㗎嘛，或者嗰度冇地盤，任何嘢都好啦。咁但係呢，出到路面總有機會碰到嘅。咁、原來初學者去揸車呢，一有大車經過呢，係會怯嘅。同埋你會不其然呢，好似想 避一避开佢， 系啦，避一避开佢。但其实你要知道，你避开可能都好危险噶嘛。 系你隔篱先， 你隔篱可能有系啦，有车或者佢又喐一喐嘅时候，如果你避一避，你以为自己避好少，但原来避咗好多嘅时候咧，就好容易令到隔篱嘅车又惊一惊，或者同你嗨到咁样。咁、呢个咧系因为我去考试范围练完之后咧，有阵时我会翻嚟九龙塘嘅。咁师傅就好信得过我个嘅，佢就会叫我继续揸翻嚟。咁所以我就会脱离咗嗰个考试范围，就揸正式嘅路面咧，就会有遇过咁样嘅情况。咁、佢就会好温柔喺我隔篱问，而家少啲咯，即系一开始佢好温柔喺隔篱问，其实出到嚟有啲大车，你惊唔惊噶咁样咯？ 你需唔需要一个依靠啊？ 唔需要， 打俾我。 佢已经有佢电话，留低张卡片俾你。 我哋一齐搭紧嗰架车，点打电话俾佢？ 之后有咩打俾我啦？ 任何时候你需要个依靠，你打俾我啦。 揸车以外都得。 长了几岁，高了几寸，快乐也一样，像以往有歌开口唱，若觉痛快伸手拍掌。 跨到几尺，吹到几里，就齐齐幻想，别怕这笑话多牵强，就当要去找找理想。 随着年月，想不到我们一眨眼，通通也都实现这天，也总不枉我们将散了十年。 陪我们唱这首歌，唱这首歌，唱每一首你喜歌，我这个我们唱到开始变老都不错， 醉过旧友在 唱这首歌，就是当初人既然活到一天，留下什么可靠平衡，回望我在最初遇过什么，那是我简单得多。 就当作假素素养，在远处彼此赞赏， 不要感到当你走远变成为绝响，在你我要走的方向，愿你我也找到理想。 随着年月，想不到我们一眨眼通通也都实现这天，也从不枉我们相散到目前。 陪我们唱这首歌，唱这首歌，唱每一首你喜歌，我这个我们唱到开始变老都不错， 醉过旧友再 唱这首歌，就是当初人既然活到一天，留下什么可靠平衡，回望我在这刻遇过什么，我曾遇到很多，学会很多，也记得起那些闯过的祸，有缘在你身边擦过的一个，醉过旧友再唱这首歌，就是当初。 佢系悠悠岑宁儿啊吓，同埋一班朋友啊，有呢首新歌叫做《不枉我们将山十年》，系啦。咁啊，黄天怡佢嗰个目标应该系最快达成嘅，因为佢二月就考啦嘛， 二月零 啦。如果考到嘅话， 咁咪做到年尾咯，冇嘢噶。 系咯， 为咗个节目， 你肥咗佢咪得咯？ 考到第三。